大家享唔享受收睇 My Radio 嘅节目呢？查实 My Radio 嘅营运系有赖大家嘅鼎力支持嘅，请大家持续支持 My Radio 嘅月费计划，付费支持自由发声，记得交月费啦！大家可以以 PayMe、PayPal、Patreon 又或者转数快交月费，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 Radio。 付费支持自由发声，请支持 My Radio。 有人劈酒，有人品酒，而其实大家都在度饮紧酒，而最后都是会饮醉酒。但究竟你知唔知道自己饮咗啲咩落肚？而饮酒系咪为咗求醉咁简单呢？大家好，我是香港调酒师工会主席侯翠珊。作为一个调酒师，酒是会流动的艺术品。亦都是同人溝通的語言，而我的職責除了望住客人飲醉酒之外，最重要的都是令到他了解和欣賞擺在他前面的這一杯酒。而在今朝有酒這個節目中，我就會同大家分享一下有關不同酒類的文化、歷史和知識。大家記住收睇 My Radio 逢星期四晚九點半，有我侯翠珊和台長主持的節目《今朝有酒》。 今朝有酒，侯翠珊、梁锦祥，逢星期四晚九点半。 嗱，呢支酒一拎上手咧，就知道系神秘之嘢。因为点解入边嗰个即系招牌咧，即系个名字就是 Sierra Mysterious， 墨西哥。但系最重要嘅就系有个骷髅骨喺度。 系啊，墨西哥。 點解墨西哥全部都咁多咁多啲骷髏骨頭？ 因為佢哋知道亡靈節係佢哋個 brand， 同埋骷髏骨頭嘅嘢賣得好嘅，真係。係 啊。 咁佢又好名正言順，咁墨西哥係可以用骷髏骨頭嚟做 brand 啊嘛，咁所以即啲，而且佢好多 tequila 或者好似呢支啦 ，mezcal 啦，就係好中意骷髏骨頭嘅。 鬱敏踩場，現在同你剖析政治。 好，咁第三節咁啊，講完呢個華為公主啊，呢個中國民族英雄啊，萬萬州同埋呢個朱立倫台灣，咁啊兩岸都講咗，咁啊今日即係跟住就要講香港啦，係咪？咁其實政治咧，而家即係越講就即係自己都覺得好討厭嘅，都唔係好想講。所以嗰日咧，即係鬧呢個鄧炳強咧，結果就好多人睇啊，你叫佢撲街又仲多人睇添啊！咁佢又繼續鳩噏喎，係嘛？今日我又講佢繼續鳩噏嗱，呢個人咧真係冇讀書嘅，係嘛？假地都中大畢業啦，係咪？即、就、係、是、可以講啲嘢咁柒嘅，唔係淨係囂張牙刷或者擦鞋，好簡單，你就賴共產黨㗎啦，咪即係有過之而無不及咁，總之就話即係唔會錯㗎啦，係咪賴屎眼係嘛？絕勇曬字絕龍瘡賴屎眼係嘛？咁啊，做保安局長咁啊，遲啲做特首添啊！有人話佢係嘛？咁啊，即係恭喜香港人啦，係咪？咁啊，你走得快好世界啊！咁佢繼續狗噏咩咧？就係琴日啊，佢話咧即係佢喺一個電視節目度啦。咁最近就成日出鏡咧，又講啊慶祝雙十節就等於分裂國家係嘛？後屘又改口，你可以慶祝辛亥革命係嘛？咁但係你唔可以分裂國家咁屌你咪噏乜柒啫係嘛？兜都冇用㗎。是證明你盲目嘛，知唔知啊？係嘛？屌你慶祝雙十節同台獨有咩關係？你話俾我聽，係咪九唔搭八咧？你話係嘛？即係癲咗上咗腦啊嘛！呢啲係壞咗腦，一個壞咗腦嘅人做保安局長，你話死唔死得？係嘛？哇！跟住又有新發明咯。咁啊，電視節目度講咩咧？就講支聯會啦。嗱，支聯會即係如果係呢一個組織被裁定係違反國安法嘅。咁系咪会建议啲市民唔好悼念六四或者参加相关嘅集会咧？系咪？咁佢就话要睇个别情况。佢话基本法同香港国安法都保障市民集会表达意见嘅权利。咁喂，基本法就保障市民集会权利，国安法又保障市民集会嘅权利咩？屌你老母，你真系噏得出嚟噏？成条国安法讲四种罪行，都冇讲话保障集会权利嘅。咁你系咪噏得出又噏啊？邓炳强？基本法保障香港人的基本权利里面有集会结社的自由言论自由基本法里面有写的是吗香港特别行政区 的市民啊，或者永久居民的基本人权、基本权利写在基本法里面的，但是现在是形同虚设、形同具民，因为国安法已经凌驾了基本法，基本法已经失效了。所以你说基本法保障香港人的集会结社的权利都不啱啊！而家系国安法更加，你哪条条文话国安法都保障呢个市民集会表达意见的权利呢？请问，跟住佢话可以反对政府，但系唔可以反动，做出一啲颠覆香港政府政权嘅行为，任何文明社会都不能接受。讲乜柒啊？反动点解先？佢脑海中就系话啊，共产党成日闹人反动派。屌你，反动唔系罪嚟噶嘛，系咪啊？咩叫反动先？原来佢唔捻识噶，系咪？佢唔知道咩叫反动啊？个秒表冇喐，佢唔知咩叫反动噶，系咪？其实如果你从物理学上嚟讲，所谓反动就反向运动咁解啫嘛，系咪？但喺历史学上边嚟讲咧，阿邓生、阿邓局长，我教你啦。屌你老母，俾啲心机听啦 ，OK？ 啊，如果你有人听咗，话俾佢听啦，系咪？乜捻嘢叫反动？嗱，上嗰两次我都冇讲粗口嘅，对住呢个中意讲粗口嘅邓炳强咧，我就一定会讲嘅，系咪？你问下佢做元朗指挥官嘅时候冇讲粗口，系咪？同元朗做指挥官就系同啲古惑仔行埋嘅时候有冇讲粗口，系咪？反动就系反向运动，冇乜对错喎，呢个系嗱，呢个系物理学。啊！歷史學咧就係同歷史個發展方向相背嘅，其實呢個叫反動主義，係嘛？即係話同呢個所謂歷史嘅發展方向背離歷史發展方向嘅行為同埋言論，咁你叫佢做反動主義，係嘛？咁啊，再講深啲，《老子》《道德經》。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有冇听过啊？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系嘛？呢、这个反咧就系回顾咁解，回顾咧就系个道嘅动力，系嘛？简化系道嘅应用，弱者即系简化，反者咧即系回顾。嗱，呢个系老子《道德经》讲。解俾你聽反動啦，點解啦？係咪？咁當然啦，一般嚟講，我哋所認識嘅反動呢個詞係咪？即係其實如果你講老子《道德經》咧，喺先秦時代反動，即係係一種進步主義嘅概念係咪？即係英文嘅 reaction 係咪？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啊！反動啊！呢個出自老子《道德經》係咪？頭先講咗啦，物理學就反向運動。如果從歷史個發展個角度嚟講咧，你背離歷史發展方向嗰個言論同行為就反動，係嘛？另外喺共產黨有一個講法咧，佢反動就逆潮流而動，係嘛？喂，呢、這個無產階級專政係時代嘅潮流，逆順之則昌，逆之則亡，係嘛？呢、這個邊個抗拒？你就會淹沒喺呢個長呢、這個潮呢、這個呢、這個潮流裏邊嘅，係咪？你逆潮流移動咧，就下場一定好悲慘。呢、這個係一個政治文宣。你老尾，你反動啊，講喺度顛覆國家政權，係咪？反對政府啊，但佢反對政府唔係反政府喎，即係話你言論上反對政府嘅政策 ，OK 係咪？如果冇咗個對字，就咁反政府，你都有罪。佢話反對政府冇問題，但反動就唔得。連反動兩個字點解都未知？屌你咩人噏你又噏，共產黨噏過反動嗰啲，依稀記得共產黨講反動，共產黨好耐都冇講反動派啦，大佬係咪？文革時代咪有咯，係咪？反動學術權威係嘛？屌你咩反動學術權威就鬥嗰啲學者啊嘛，大佬啊，係咪？即係嗰啲極權國家，好似中國啊、北韓啊，係嘛？即係佢哋嘅政治學嘅名詞。喂，只要你係即係喺共產主義嗰個理論嚟講啦，嗱，你條柒頭一定唔識嘅，鄧炳強，我話俾你聽，你虛心啲咧，屌你諗你聽我節目咧，你又可以學到嘢，第日唔可以鳩噏，係嘛？喂，喺 呢啲極權國家，特別共產主義嘅國家，係嘛？呢、這個所謂反動就係嗰種反革命運動嚟嘅，係咪？當然啦，喺極左時代反革命就即係幾乎係要人頭落地要坐監㗎，係咪？咁你係咪而家話我哋香港即係、就是、可以反對政府，但係唔可以反動，係咪？咁呢個反動就是共產黨即係、就是、過去去批判嗰啲反對派。或者反對反即係批判嗰啲反對共產黨嘅人所用嘅呢一個 term 啊，呢個所謂反動派係咪？學術反動即係學反動嘅學術權威啊，反動嘅乜乜權威咁，呢啲係要鬥誇鬥臭嘅，係咪咁解咧？咁啊？但係你嗰個講法就係、是、不可以反動，反動係咩咧？作出一些顛覆香港政府政權嘅行為，屌你作出顛覆！香港政府同政權嘅行為，正一國安法裏面有㗎啦，你老味係咪反乜嘢動啫？你講咩反動啫？係咪？即係垃圾，要話你有幾垃圾你就垃圾。屌你真係，你有冇見過一個咁垃圾嘅人咧？又唔識嘢，又要扮嘢，又唔肯學嘢，都話咯，叫你啲幕僚屌都聽下鬱文踩場嗱呢一節，屌你咪大家 send 嚟俾佢睇啊，俾啲虛心啊學下嘢。咁就唔會成日鳩噏，係咪？咁關咩事咧？請問係咪？大陸反動梗係大鑊啦，係咪先？係咪？即係我哋成日講，你維護啲舊制度啊，或者我哋反對嗰啲人維護舊制度，我哋要啊，即係咪維？即係佢喺共產黨嘅講法係點咧？你去維護舊制度啊！但你反對即係共產黨呢啲新政，反對革命，咁你就係反動啦，就係、是、反動派啦，咁解啦。咁你而家咪即係話香港人係咪唔可以反對共產黨係咪？又唔可以反對共產主義係咪咁解咧？係咪想講呢樣嘢咧？咁又唔係，屌你咪真係唔知噏乜柒喺度係咪？所以反動咧就係、是、如果從政治上嚟講，或者思想上嚟講咧，好簡單嘅啫。阿鄧局長就係話咧，你違反歷史社會潮流啊，即係呢個同呢個進步嘅趨勢抗拒嘅呢啲就叫做反動啦，係咪啊？咁你咧就係、是、切頭切尾嘅一個反動派 ，OK？ 你係同時代潮流即係、就是、背道而馳，係咪啊？你是违反历史社会潮流和进步的趋势的人，是吗？因为你是维护这个极权统治的人，是吗？你是一个警察社会的警察头头做过，是吗？所以呢，你就是彻头彻尾100%的反动派，反动分子，是吗？人人得如诛之， OK？ 啊，坚决镇压反革命罪犯，这些就是反动了。所以大家睇到香港呢啲咁嘅高官係嘛，又要中意出嚟講嘢係嘛？即係區區一個警務處長，做咗保安局長以後，就以為跟住特首都有得做。咁點解咧？因為有個保安局長而家做咗政務司司長，咁啊下一屆嘅呢個行政長官可能就係鄧炳強同李家超兩個，是但揀一個啊！咁啊真係好戲連場，垃圾係嘛？即係。雞鳴狗盜出奇門，唔單止係雞鳴狗盜，呢啲奸狗，屌你啦咩啫你，就成為香港嘅即係統治階層，書又唔撚讀，歷史又唔識，係嘛？慶祝雙十節就等於分裂國家，係嘛？你話跟住話紀念辛亥革命冇問題，咁就唔可以分裂國家，係嘛？要鬥，係嘛？而家就話可以反對政府，但係唔可以反動。咁啊，反動兩個字點解又唔知？咁你講個反動兩個字點解？哦，佢反動兩個字就顛覆政府、顛覆國家政權，叫反動。梗唔係啦。咁我解咗俾你聽啦。有物理學嘅解法，從歷史發展方向嘅解法，從政治嗰個角度嘅解法，從中國共產黨過去搞咁多呢啲所謂鎮壓反革命運動嘅嗰個解法，係咪make你個反動？係咪？话你柒，你又唔服气，屌你老尾真系系嘛？咁你而家冇枪，屌你咩？净系做保安局长，你冇枪噶嘛，大佬系嘛？有啲人成日有个错觉，入保安局咧就管埋呢个警察，系嘛？其实唔系嘅，大佬 大家唔好搞錯，嗰、那個係政策局嚟，佢真係唔覺意，以為佢自己我係保安局局長，屌你警察嘅一哥歸我管，海關關長歸我管，人民入境處處長歸我管，係嘛？咁你做咗特首就係、是、全部都歸你管，因為行政主導啊。好，咁啊，講到呢度。